这件事情，在高法律有特别授权。这个层次的问题跟待会我们要谈的谈什么，我们要跟你谈说，那请问一下，如果行政契约的内容有涉及到契约的内容有涉及到这个人民权利义务的重大事项的重要事项，如果行政契约的内容有涉及到人民权利义务的重大事项的话，这件事情要不要有法律保留原则的适用，这是两个层次的问题，可以懂我的意思吗？第一个层次是讲说，啊，我行政机关我有很多的选择手段，我可以选择处分，也可以选择契约，啊，也可以选择行政命令。那一般当我们选择单方行为做成处分的时候呢，有没有去讨论这个问题啊？我们在行政处分章节有讨论这个问题吗？没有吗？因为他这个学生他认为说行政机关做处分是很常见的，然后怎么好讨论？他是机关上对下本来就可以做一个行政处分的，但是这个行政机关可不可以跟人民啊立于平等地位来缔结行政契约，会不会有出卖公权力之疑啊？了解吗？好，那他会去讨论这个问题，就到底行政机关去选择行政契约作为一种行为的手段的时候，这件事情啊要不要法律的特别授权，了解吗？好，那这个问题点呢，这个问题点在学说上，早期是采什么？是采所谓的授权说，啊，在你的20页，早期呢对这个问题是认为说，如果法律没有特别授权，你行政机关是不可以选择行政契约作为你的行为的手段，可以，啊，因为行政契约我们担心你会出卖公权力，啊，所以呢，你要采取行政契约跟人民法交道。请等法规的授权，啊，法规有授权的情况呢，你才可以选择行政契约作为你的行为的方式，好吧？好，好，但是呢，现在呢，我们慢慢发现说，其实啊，所谓的依法行政，是不是完完全全的拘束行政？不是嘛？依法行政也有可能是一种裁量行政，啊，依法行政绝对不仅仅这个不仅仅限于拘束行政而已，也有可能让行政机关有裁量的权限。好，那有裁量权限的情况之下呢，行政机关就可以做什么？就可以做处分、添加、付款，对不对？那行政处分、添加、付款就跟什么很像？就跟行政契约很像。所以慢慢的，我们发现到说，其实啊，行政契约没有这么可怕啊。行政契约它跟处分、添加的付款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好，那也因此呢，目前的学说上的多数的见解呢，会采什么？会采一个叫除外说的观点，不再要求啊，翻到看到前面，他不再要求说一定要有法规特别授权，啊，你行政机关基于职权，啊，就可以自己决定说要不要选择行政契约做你的行为的手段，啊，没有必要再去要求说连这件事情也要法规特别授权，而且因为他就跟处分、添加付款没有两样啊。那谁说行政机关添加付款的处分不要法规授权？也没有。那既然处分、添加付款都不要求法规授权，为何行政契约要法规授权？就没有必要。好，所以这个问题点上呢，后来学说上是采一个叫除外说。什么是除外说啊？除了法规有特别禁止者外，否则呢，行政机关都可以选择契约作为他的行为的手段，可以。除了这个法规有特别禁止者外，啊，法规有特别禁止者外呢，啊，否则呢，行政机关都可以自由选择契约作为他的行为手段，了解吗？好，那这个也是放在我们的程序法的135条，好，135是这样讲啊，他说20页，他跟你讲说啊，这个公法上的法律关系都可以以契约来设定变更，好。那他有没有讲说要法规授权？没有嘛，对不对？只要是公法上的法律关系，都可以透过契约这个方式来设定变更的，是不是？好，那这是第一个。那但说呢，但一级性质或法规规定不得缔约者，就不在此限。我们看到，就除了性质上不适合缔约，或者法规有禁止者外，否则呢，行政机关都可以选择契约作为一个行为的手段。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所以程序法135条就是一个除外说的展现，啊，它就是采取的除外说。好， 好，那什么情况是依性质不得缔约啊？啊，依性质不得缔约，立法理由是一个叫国家考试的评分。立法理由当中有很大的例子，叫国家考试的评分。好，它的确也是国家考试的评分，就是一种本质上、性质上不适合缔约的公法上法律关系。好，如果说今天这个学生可以跟考选部呢，就国考来缔约的话，啊，就是说啊，你今天先让我过，啊，那我以后呢，我加倍努力，啊，那来这个报答你的这个恩情，啊，不可能这样子嘛。就是国考评分本身，这个没有缔约的空间，啊，就是本质上不适合缔约。好，那以上是第一个叫除外书的讨论。好，那第二个呢，我们就要进到合法的契约来看，合法的契约。在合法的契约这一块呢，合法的契约这一块，它的形式要件，好，我们曾经在行政处分的时候谈几件事情，我们谈三件事情，第一个谈管辖权，第二个谈法定程序，第三个谈法定方式，我们想，好，这边也是一样，好，这个在考试上呢，你也可以从管辖权、法定程序、法定方式来谈起。好，只是说啊，在管辖权这一块呢，因为没有法规在规定，啊，没有法规直接规定这一块，好，所以通常考试呢都是考到程序跟方式比较多了，啊，就是缔结契约的这个机关有没有践行法定的程序，啊，有没有符合法定的方式，这样了解。好，那法定程序这一块呢，我们看到，我们先看法定方式好了，啊，法定方式是放在你的20页，有一个程序法的139条。今天行政机关跟人民缔结行政契约，啊，是不是一定要用书面的方式来缔约？那法条是这样讲，法条跟你讲说啊，原则上，啊，应以书面为之，应以书面为之，除非什么？除非今天法规有特别的规定。啊，比如说有些法规呢，会特别规定，法规另有规定，规定说可以，啊，这个可以用，啊，这个口头，啊，或者是说法规有特别规定说要用证书的方式，啊，那这样的情况就另当别论，啊，不然呢，原则上行政契约都是什么？都是书面，可以吗？都是书面。那行政处分呢？来比较一下行政处分，95条嘛，对不对？行政处分95条是方式自由嘛，啊，各种方式都可以做成行政处分，就不要求书面嘛，是不是？所以你要比较95条跟139条有这样的差异。好，啊，好，那这个书面呢，有一个问题来了，什么叫做书面呢，啊？第一个问题是何谓书面？好，啊，这个书面本身是否以所谓的单一文件为必要？啊，是否以第一个层次的问题是说，是否以所谓的单一性的文件为必要？啊，是否以单一性的文件为必要？这第一个层次的问题，你说这什么意思啊？就是有些情况之下，实务上好是机关跟人民之间，啊，它其实不是签一份书面的文件，而是什么？而是可能机关有一些公文，啊，给人民。那人民呢有回函给机关，啊，那双方很多的公文的往返，那这些透过这个公文的往返呢，可能已经可以推知双方有缔约的意思，啊，那可不可以说这些公文的往返跟双方缔约的意思呢，也可以算是所谓的书面谈这个问题，啊，就是到底所谓的书面是不是一定要限于是一份单一的文件为必要，这第一个。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如果今天违反139条，那法律效果是如何？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如果今天违反了139条的书面，那法律效果到底是如何？好，这两个问题呢，我们先看第一个。好，第一个问题是否以单一文件为必要？哎，我们实务上是采取一个这个广义的界定。好，它不以单一文件为必要。我们来看一下20页的下面，就是实务上。对这个问题是采取一个否定说，就不以单一文件为必要。否定。 那为什么否定呢？你看一下这个讲义还划线的地方，他说所谓的书面啊，到底是单一文件，还是说与行政主体间就公法上法律关系的设定有达成合意的往来文件而言，好，这个人不无疑义。好，那我们的139条是参考德国的规定，那依照德国的学说跟实务见解呢，所谓的书面好看起来并不具有自我目的，好，那应该从契约的意义以及内容来加以解释。那法律明定契约的缔结的目的是什么？好，这个明定契约的缔结要书面的目的是什么？书面只是在于证明跟警告的功能而已，有没有看到？从而啊，行政主体相互之间的往来文件，好画起来，如果已经可以查知就公法上法律关系的设定，双方有要达成具有拘束力以及表示知悉的意思表示的合意的话，就已经具备什么所谓的书面。好，那你说为什么实务上要采取这么广泛的解释啊？因为好，我们实务上对行政契约一直很陌生，好，那一直很排斥。好，那我说是行政机关的实务上，行政机关的实务上对行政契约其实啊，这个像应该这样讲，行政机关的实务上是对行政契约的操作是陌生。好，那人民是什么？人民是对契约是对行政契约是排斥。好，这机关是对行政契约的操作陌生，那人民这一块呢是对行政契约是很抗拒很排斥。好，那也因此呢，这个实务见解，北高署这个实务见解参考这个学说的讲法，他希望尽可能把行政契约呢写为有效的，好，就尽可能不要说啊没有单一文件就说它是无效，好，所以他连这种往来的书面文件都可以把它解为是一个书面要件的概括，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就尽可能让行政契约在实务上都很顺利，好，单一文件固然是很好，好，那没有单一文件，有广来的文件，再配合双方的主观的意思、主观的争议的这个解读呢，那还是可以把它推论出好符合书面的要件。那这是什么？这个是第一个问题点，好，不以单一文件为必要。那第二个问题是说啊，那如果就连这种广来的书面文件都没有的话呢？好，不仅没有单一文件，连往来的书面文件都没有的话，那它的法律效果是如何？好，那这个地方呢，我们的学说跟实务的看法就比较一致。好，他跟你讲说，因为我们的行政程序法139条违反时候的法律效果，在程序法里面没有规定，好，这边是没有直接规定，好，所以呢，就只好什么？就只好依照程序法149条去准用民法。使用民法，那民法里面呢，73条，它怎么讲？法律行为，好，这个要依照法定的方式，好，那法律行为如果没有依照法定的方式，违反了法定的方式的话，这样的法律行为呢，违反法定方式，法律行为是什么？是无效，是不是？好，所以。第一个，他准用了民法的73条啊，法律行为要符合法定方式。好，那准用民法的条文，结果是无效，是不是必然准用回来之后就是无效？就准用民法的那个条文啊，是只有单纯要件去准用，还是效果也加以准用？好，那这一块呢，可能会有一些争论。好，那立法者啊，抱歉，应该说学说上为了不淌这个浑水，好。或者说立法者为了不淌这个浑水呢，他就直接什么？直接在我们的行政程序法141条啊的第2项，他就跟你讲啊，他说一旦准用民法的规定是无效的话，准用回来之后也是什么？也是无效，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法条，来看一下这个法条啊，141条的规定。一个行政程序法141条，给第一项，好，我们看一下哈，他怎么讲？他跟你讲说，第一项，行政契约准用民法的规定的结果，如果是无效的话呢，那准用回来之后也是什么？也是无效，可以吗？所以我再讲一次哈。因为今天违反139条的法律效果，本法没有规定， 所以我们就透过149条去准用民法73条。好，那73条的规定是什么？无效。那配合我们141条第一项回来之后也是什么？也是无效，就这样子了，了解吗？好，所以今天如果考到违反139的法律效果呢，那答案也是无效，可以吗？好，那这个是在书面这个要件上呢，跟同学说明的地方。好，那接着呢，我们再往上看，好看这个程序要件，行政契约的程序要件啊，在行政程序法的138条，好，跟140条，好，有两块，好，那138条这个条文呢，我们看一下哈，它是这样讲，它这个条文是行政契约的起诉意见的规定，好，它这样讲138条哈，它说这里的讲义的22页也有，23页也有，他说。这个行政契约的当事人、一方是人民，哎，所以请问同学哈，这种行政契约是什么契约啊？当事人、一方是人民，是隶属契约，我问一下，隶属契约啊。那当事人、一方是人民，依法应该以征选或者其他竞争方式来决定当事人的时候，好，那行政机关就应该事先公告应该具备的资格以及决定的程序。那决定之前呢，要给参与竞争者有表示意见的机会。好，这条要请同学稍微记一下，因为这条呢其实一直很重要，但是都还没有正式出题过。好，所以考到的话可能会写这个条文。138条，我们来介绍一下这138条。138条它是不是所有的行政契约都有适用？不是，只有那些依法应该以征选的方式。好，决定缔约对象应该以征选的方式来决定这个缔约对象，好的那种行政契约，好，在整个征选过程当中还要走138条，好，就应该以征选方式来决定，以征选决定缔约，缔约相对的，好，缔约的相对的的这种行政契约，在整个过程当中才要践行138条，像什么？像公立学校要征选教师，好，像公立学校征选教师，好，像比如说今天台大，像今年开，今年初嘛，年初开几个缺嘛，那他有开缺，像包括开刑法的缺，他就是有位新老师进台大嘛，就刑法的嘛，是不是？好，那这个。这种未来呢，假设这个新老师呢，这个甲呢，他跟台大啊、就这个聘约啊、这个教师的聘约呢，来签约的话，这个聘约的性质是什么？这个聘约的性质就是所谓的行政契约啊，这我们待会再讲，聘约的性质待会再讲啊。那今天他是讲说，在台大在决定跟老师签约之前，因为可能今年开刑法缺，可能有甲乙丙。很多老师呢都跑去申请了，就是很多老师都有去申请。好，那申请的过程呢，他就跟你讲说，台大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个你要公告，公告什么？公告这个未来这个缔约的资格。好，就是你要公告说我今年是开刑法缺，哦，所以未来呢我们的聘约是聘用刑法老师。好，那以及什么？以及你要公告说我的甄选的流程是什么？我是依照什么程序来筛选这个刑法的老师？好，这个公告应该具备的资格以及什么？以及决定的程序啊，两件事情。好，那此外呢，第二点啊，你在做出决定之前，你决定要给哪个老师啊进入台大之前呢，你必须要什么？必须要给所有的参与竞争者，给甲乙丙呢，都有什么？都有表示意见的机会。好，都有陈述意见的可能性，那就有意思。好，所以这138条本身呢，它是针对那种要以征选方式决定缔约相对人的行政契约，好，还有适用。好，那这个适用是什么？适用两道程序，第一道程序是事前公告。好， 事前你在缔约之前你要公告缔约的资格跟决定的程序，那个甄选流程。那此外呢，在正式决定跟假签约之前，你至少要给所有的参与竞争者都表示意见的机会，这样了解吗？好，那这个就是138条的这个法定程序。那请问同学哈，如果今天138条的程序有违反的时候，有违反这个程序，它的法律效果是如何？好，那我跟同学讲，行政契约的法律效果原则上不是有效就是无效。行政契约很单纯，它不像行政处分这么复杂。契约要么是有效，要么是无效，了解吗？除了什么？除了我们待会谈到的140条，可能在还没有经过相关机关同意之前，可能会效力未定。那除了这个之外，其他的不是有效就是无效，很单纯。好，所以138条也是一样，违反的法律效果就是无效，就是无效。那无效的规定在哪里？无效的规定就在141条的第二项，141条第二项。好，141条第二项，他怎么写啊？看你的法条141的第二项，他说，行政契约违反了138条的规定是什么？是无效。还有什么？还有违反135条但书啊，这个我刚刚讲过。什么是但书啊？就是如果你今天是国家考试评分，国考评分。国考评分，你要跟学考选部跟学生去签约的话呢，那这样的做法呢，就性质不适合缔约嘛。你要签约的话，那个也是无效，而且，就违反135条但书或者违反138条的法律效果都是无效。好，那以上是第一道程序138，可以吗？好，第二道呢，我们来看一下140条，140条就可以考的点就蛮多的。我们看一下140条，它分成两项，第一项跟第二项。我们先解决这个比较简单的第二项啊，第二项是这样讲啊。第二项你在理解之前啊，你要有概念，是说行政契约呢，通常都是代替行政处分的做成嘛。就早期只有行政处分的时代。只能够做行政处分。那现在呢，因为有行政契约的时代，所以往往行政契约是可以来代替行政处分的做成。那第二项，它所代替的行政处分，这个行政契约，它所代替的行政处分是什么行政处分？就是代替一个多阶段行政处分，的做成。说什么是多阶段行政处分？我们讲过。就是说内政部在对甲核发一个许可之前，要经过好几个机关以上的参与，经过农委会的会商，经过法务部的咨询，经过行政院的核定，要经过好几个这个一个行政处分的做成之前，要经过两个以上机关的参与的话，我们就把这个行政处分叫什么？叫多阶段行政处分。好，那如果今天内政部不是跟甲缔约，不是对甲做处分，而是要跟甲来签一个合约，以代替这个许可处分做成，它可不可以？也可以。内政部它其实也可以跟甲呢来签一个行政契约。那约定什么？约定说内政部给甲许可，但是可能因为这个开发许可呢，会涉及到一些环境的破坏，所以可能要求甲要缴纳回馈金。当初也是一样，当初在发许可的时候也有加付款，要求甲要缴纳回馈金。那现在呢，我就改成是缔结行政契约。那本来的行政处分要经过其他机关的参与，改成契约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在缔约之前也要经过其他机关的参与，这样懂我的意思吗？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二项，他说。行政处分的做成，如果本来要经过其他机关的核准同意会同办理的话，我代替这种行政处分而缔结的行政契约，也要经过其他机关的核准同意，实施效力。有没有看到？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140条第二项，它代替的是一个多阶段行政处分的做成。 六项。好，那第一项呢，来看第一项就是考试的一个点。第一项他这样讲哈，他跟你讲说，他说这个行政契约啊，依约定的内容的履行哈，将会侵害到第三人的权利的话，那就要经过这个第三人的书面同意啊，使生效力。有些行政契约的缔结会影响到第三人的权利，第三人的权利。那影响到第三人的，影响到第三人权益，影响第三人权益的这个行政契约，啊，这个契约内容的履行会影响到第三人权益的话呢，要经过第三人的书面同意，第三人，啊，第三人的什么书面同意。这个契约才会发生效力。好，那考试的重点就在于说，到底什么样的行政契约会影响到第三人的权益，了解我的意思吗？好，那这个地方呢，在我们的学说上哈，他跟你举两个例子。学说上呢是参考德国的讲法，他说所谓的影响第三人权益呢，啊，在解释上是相对限缩的，不是漫无边际。好，第一种情况是说，像所谓的，如果这个契约是所谓的第三人负担的契约，第三人负担的契约类似什么？类似我们民法的268条。好，就契约呢，契约的缔结是要求第三人来提供给付的话，好，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说会影响到第三人的权益，可以，这第一种情形。那这种情形我们来举一个例子，什么情况是类似民法的268条的第三人负担契约？好，比如说今天健保局跟特约医院之间有一个特约的法律关系嘛，是不是行政契约嘛？533讲的嘛。好，那如果这个契约当中有一个条款，他这样讲，他说一旦医院有违约，就是说假设你有这个诈领保费，你有违约的情形呢，一旦医院有违约的话呢，那他要求医院跟什么，跟该医院的这个主治医师啊，都要负起啊，这个都要负起这个连带的责任。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假设这个合约有缔结一个条款，就是说一旦医院有违约啊，医院有违约，那医院啊跟医师呢都要负起连带的赔偿责任，连带的赔偿责任。好，这样的约定本身就是一种啊会影响到医生权益的第三人负担契约，而且那缔约的主体是医院跟健保局，啊，但是这个契约很明显的会波及到什么医院的什么，医院的医师呢，因为医院的医师未必是医院的负责人啊。好，所以今天呢，如果是说我医院跟健保局签的合约，那会使得医师未来有负起连带赔偿责任的风险的话，那这样的合约在缔约之前就要得到医师啊这个某甲的书面同意才会发生效力，这样懂我的意思吗？这是一个例子，好，这是一个例子，第三人负担的契约，这比较好理解。好，那另外一个例子呢是比较特殊，另外一个例子叫所谓的处分契约的个案。处分契约，什么是处分契约啊？所谓的处分契约是跟所谓的负担契约去做比较，处分契约是跟所谓的负担契约做比较。好，那这个你不要把它想太复杂。什么是负担契约？就类似我们一般民法上的买卖契约、租赁契约，那个债权契约的性质。所谓的债权契约是什么？比如说今天甲啊跟乙之间呢缔结一个买卖合约、买卖契约，缔结了这个买卖契约之后，好，这个甲的这个物品有因此发生移转吗？没有嘛。那只是说今天缔结这个买卖合约之后，甲呢这一方呢有义务要移转标的物，那乙这一方呢有义务要支付价金，是不是？这种合约 这种典型的债权契约就是所谓的负担契约啊，啊，典型的债权契约就是所谓的负担契约啊，就是这个契约还必须要等到未来履约之后才会权利义务，这个才会真正发生这个什么，这个标的义务的移转啊，价金的移转，权利义务的改变啊。那处分契约是什么？处分契约像我们的民法有谈到所谓的债权让与，债权让与，或者所谓的债务免除。啊，债权让与也好，债务免除也好，你直接看啊，讲义的23页上面这个补充，啊，23页上面这个补充，你看那个 B 处分契约，啊，它是指说这个变更或者消灭已经存在的债务关系内容，啊，或者变更债权债务人的这个契约，啊，不论是就契约的主体，或者就是就契约的内容。好，来直接来做出一个这个得到变更的法律效果。好，那这样的合约本身是所谓的处分契约。就这个合约，我们做下去之后呢，缔结这个合约就会直接去改变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了解我的意思吗？好，像他跟你举一个例子，好，他说，监管机关与起造人缔结一个行政契约，好，免除起造人某项保护相邻人的建筑法的义务。这什么意思啊？哇，好抽象。他是这样讲啊，他的讲法是这样，他说今天这是监管机关，啊，这个是起造人某甲，一般这个起造人要去跟机关申请执照的时候，啊，那监管机关依法都可以要求这个甲呢，他负有什么？负有一个保护行人的义务，就说你的这个你在未来建筑的过程当中呢，你要注意到啊，不要波及到邻人的权益，啊，因为整部建筑法呢，啊，有对邻人有加强保护，啊，所以今天主管机关他执行建筑法规，他可以要求这个起造人呢，负有一个保护邻人，啊，负有一个保护邻人的义务，他可以要求依法可以要求这个起造人。啊，在整个建筑的过程，这个防火巷宽度要足够，啊，都不可以去波及到邻人的权益。啊，那如果今天是什么？如果今天是这个行政机关呢？啊，他跟甲签一个合约，约定什么？约定说，啊，他跟甲签一个合约，那他我们刚讲，简单讲，今天行政机关跟甲呢，直接讲说，我把你对邻人保护义务的这个义务，我把你这个原本的这个保护邻人的义务呢，直接加以免除掉，直接加以免除掉。那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所谓的处分契约，就是你刚刚看到的这个部分。啊，他说监管机关啊，直接去免除掉原本这个起造人应该负起的保护邻人的义务了，而且，就是本来依照建筑法规定呢，甲就负有一个保护邻人的义务嘛。那我机关就直接啊，直接免除，我进行免除掉你这样的义务，好，啊，那这样的这个约定本身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所谓的处分契约，好，啊，这是第二个情形。那什么是义务契约啊？义务契约就往上看，他说那个例如啊，监管机关跟起造人缔结行政契约，承诺说啊，对起造人某项保护邻人的建筑法义务做成免除，这什么意思？我承诺我未来呢会免除啊，未来在什么条件之下呢，我会去免除你的这个保护里面的义务。那这个承诺的当下有免除了吗？还没有嘛，对，我只是承诺说未来在什么条件你只要具备的话呢，我就会免除你的保护里面的义务。那就代表说此时此刻呢，它只是一个负担契约，而不是处分契约，了解吗？就只是一个约定而已啦，只是一个约定而已。好，那今天我们的学说上是跟你讲说呢，所谓的影响第三人权益本身，只有限于什么？只有限于所谓的处分契约或者第三人负担契约的类型，了解吗？好，那为什么要这样谈？哈，因为实务上这个很多情况之下呢，都会有这个当事人啊，都会有这些第三人呢来主张这个140条的第一项。举个例子，像什么？像譬如说，今天机关核发给甲一张执照， 这个执照对甲是有利，但是对乙是有不利的效果，乙是有不利的效果，所以乙是一个什么？乙是一个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乙是一个利害关系的第三人，没有错。好，那如果说今天机关跟甲之间不是直接做处分，不是直接发照，而是什么？而是把它改成，把那个模型，把它改成是机关跟甲来缔结一个行政契约。好，行政契约的内容是一方核发执照，那他方呢？啊，要可能要给付回馈金。好，可能是这样。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乙呀，可不可以跳出来主张什么？主张说，这个执照将来一旦核发下去之后，就会影响到我的权益，所以你们这个契约在缔约前要得到我的同意，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说，当今天一个行政契约，它代替的是这种负有第三人效力处分的场合。好，原本是一个第三人效力的处分嘛，当一个行政契约它代替的是一个负有第三人效力处分的情形的话，这种行政契约，好，在缔约前要不要得到这个第三人的书面同意才会发生效力？好，因为实务上很多这些邻人或者这个利害关系人呢，都会拿140条的第一项跳出来主张，好，说你们当初这个合约呢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好，所以不发生效力，了解我的意思吗？但坦白讲，这种合约本身充其量只是一个什么，会影响到你的权益的是未来这个执照的发放。那签约当下发照没有？签约当下还没有发照啊，那只是约定说未来缴纳回馈金我就发照，对不对？所以签约当下根本就还没有直接去影响到你的权益，那也因此就不该当所谓的处分契约了，懂我的意思吗？这种充其量是所谓的负担契约的性质啊，了解？好，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乙呢，在我们实务上都认为呢，不得主张140条的第一项。好，就是简单的理解，当一个行政契约它是代替一个负有第三人效力处分的情形，好，那此时的这个利害关系人可不可以主张140条第一项？那如果是依照学说跟最近这个实务的见解的话呢，答案是否定。答案是否定。好，那这个例子就是去年的政大法研所的考题，你看一下这个21页，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21页。21页呢，他这样讲哈 ，A 公司跟 B 公司签一个基地租赁契约，约定 A 公司将其所有的土地出租给 B 公司，啊，给 B 公司来建设大楼。在租赁期间呢 ，A 公司依照都计法的规定申请都市计划的变更，那北市府呢也通过这个都市计划案，但是附带要求 A 公司要提供，或者捐赠相关的公共设施。好，先到此，因为整个看完你要重看一遍。这个题目在讲什么？这个题目在讲是说，这个北市府，这个是是不是市长？是吧？市府没有错吧？市府跟 A 公司，约定一件事项。约定什么事项？约定说，我市政府呢，我会去变更都市计划。我变更了都市计划之后，你未来在这个经营这个金融商业大楼这一块呢，就比较方便，就比较顺利。这个让 A 公司未来的这个营运呢、新建呢比较顺利。那 A 公司这一方他答应什么？答应要来提供公共设施，提供公共的设施给一般社会大众来加以使用，可以吗？先到此。考试的第一小题，他问你什么？问你说哈 ，A 公司下面哈跟北市府间所签的这个回馈土地捐赠契约书的性质为何？可以吗？这一方答应要变更都市计划，他方呢答应要提供土地或者公共设施给北市府。那契约性质为何？我们讲过嘛，这个第一个看标的嘛，标的有没有公法上标的？公法上标的有三种类型，那有本案有没有涉及到行政机关负有做成处分的义务？ 有嘛，对不对？都市计划变更本身就是一个行政处分，是不是？好，所以这个从标的来看，市政府是要去做成一个都市计划变更的处分，好，标的，公法上标的。从目的来看 ，A 公司提供这个设施呢，是做什么使用？做公共，做一般公共设施使用。好，所以这个契约缔结之后呢，不仅仅是市政府跟 A 公司双方获益而已，它是可以影响到社会大众的公益的性质，了解吗？所以从标的看，从目的看是什么合约？行政契约，就这样子，拿分的可以吗？不行政契约，还是第一小题，后面都有答案的，你看过就可以，不要讲，可以看到，翻过来看。那这个题目呢，我们再往下看哈，他要跟你讲说，你看一下这个，刚刚我们念在哪里啊？念到第六行嘛。他说，他这个内容是有讲到说 ，A 公司将上开实体土地，无偿捐给北市府。好，那 A 公司应该在签约后一年内呢，无条件腾空土地。好的建物呢，并且移转给北市。哎，先到此哈。这个本来 A 公司这个土地是租给谁啊？租给 B 耶。A 公司这个土地是出租给 B 耶，了解吗？所以现在是谁在使用？目前是 B 在使用当中。目前是 B 在使用当中，了解吗？在我 B 使用当中，结果 A 公司又跑去跟市政府做一个约定，约定说将来变更都市计划，然后我要把 A 公司呢，我要把整个土地，啊，都把这块土地呢都移转给市政府，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谁会跳脚？这个 B 会跳脚。那如果一旦当你未来，啊，你把土地移转过去之后，那我的权益到底可不可以？我可不可以继续的居住在这个土地上？而且这其实就是民法什么买卖或者什么就不动产的移转突破什么突破租赁的，对吗？好，那我们还是先把它看完。那这样讲哈，他说这个 B 公司倒数第四行，他说 B 公司认为呢 ，A 公司跟北市府的契约啊，这个契约会危害他的权益。好，那附近的住户呢也是做这样的主张。好，那请问你第二小题，翻页啊，第二小题。他说：“请问 B 公司跟相邻的住户主张有没有法律依据？其他的住户也是一样的。好，他们认为说呢 ，B 也好，住户也好，都认为啊，市政府跟 A 之间签这个行政契约，已经会影响到他们的权益。好，所以他们主张说，要得到我们的书面同意，你们才发生效力。那就有意思了。好，那我们的实务上怎么讲？实务上的讲法是说，哈。”首先，针对这个 B 来讲呢，好，这个实务上在最高行政法院96年判字啊，1918这个判决里面呢，他是认为这个 B 你不用担心啊，因为你基本上是可以去适用，可以去准用民法这个425条买卖不过租赁，好，所以你的权益并不会因为你的租赁权啊，租赁权并不会因为说移转给市政府之后而一直受到影响。啊，所以对 B 来讲呢是没有影响的，了解吗？他说，那对 A 对这个住户来讲呢，啊，对住户来讲呢，那很抱歉，我们所谓的140条的第一项，它只有限于什么？处分契约。好，真正会影响你的权益的，不是这个签约的动作，而是签约后未来的履约啊，了解吗？这个契约，啊，签这个合约本身只是一个处分契约，只是一个负担契约的性质，只是双方承诺未来。未来的几步会对待几步嘛？签约当下并不会因此去影响到你的权益，好，所以他认为说呢，既然本案不是一个处分契约的性质，对住户来讲呢，就不得主张140的书面同意，此生效力。了解吗？我们来看一下讲义，好，你看一下这个22页的下面，22页上面，你要画一个线，这个第二行开始，140条的规范目的，把话讲，还是要会写。140条的规范目的是在避免什么？行政机关缔结行政契约有建设公权，这是为什么啊？第四行，第三行啊，其规范目的呢，乃在避免行政机关缔结行政契约有建设公权力或者滥用公权力啊，导致侵害第三人的权利。好， 但是行政契约大部分都是双务契约，啊，双面法律关系。所以如果解为都需要经过第三人的书面同意的话，那行政契约啊，实务上就不可能缔结了。好，那所以刚才的适用范围的话起来哈，只有限于什么？只有限于股份契约，还有所谓的第三人负担契约啦，那就这一点。好，所以本案呢，当事人是不得主张第四人的第一项，这样可以。好，所以这个是跟同学说明的一个第四人的第一项考过的一个题目。我跟你讲，这种题目法院说考过，国考就会考，了解吗？就是法院说考过，国考就不考，没有就会考。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那一定是法院所刚考完之后，我好就要接着要接着考的。好，那所以这个你要特别注意一下这样的层面。第四零条第一项。好，那没问题之后呢？我会跟同学结束这个形式的要件。好，那接着是这个实质要件的部分。实质要件这一块啊，我们说实质要件，我们主要谈两件事情。实质要件，第一个谈法律。优惠都为什么会谈这两个两件事情？一般我们说刑事要件是谈行政程序法，对不对？那实质要件呢？啊，主要是去谈依法行政原则。实质要件这一块，啊，这个行政行为。实质上是否合法，我们通常都是去审查依法行政原则有无违背。好，那依法行政就包括什么？就包括法律优惠跟法律保留嘛，可以吗？就你在行政处分那个地方哈，合法的行政处分，你也可以这样去谈。好，就是说你去谈依法行政，去谈法律优惠，谈法律保留。你说上次不是这样讲的？我上次的讲法是帮被你解题啊。上次我是怎么讲？我上次讲法是说，你看这个题目有没有附法条嘛？有附法条怎么解？没附法条怎么解嘛？啊，那样子太技术性了。那这个一般的学理的讲法是说，实质要件是去审查这个行政行为有没有合乎依法行政的要求。啊，那包括什么？包括法律优惠，包括法律保留。什么是法律优惠啊？法律优惠它讲的是这个行政行为有没有抵触任何的上位规范。这个行政契约有没有违反现行法律的规定？了解吗？行政契约有没有违反现行法律的规定？那你说，那我怎么知道？那通常就是让你去检讨，像我们的行政程序法啊，141、142这两个法条，好，141跟142，好，那我们待会再看，好，待会再看。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法律保留这一块。行政契约的缔结有没有法律保留的适用啊？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行政契约，好，因为契约是什么？契约是你情我愿啊。好，那基于自愿，啊，这个传统的讲法是说，人民只要自愿啊去承担某件事情的话，自愿都可以阻却行政机关的违法性啊。好，所以这个在行政契约缔结的过程，啊，还有没有必要去讨论法律保留呢？好，这个其实就有所争议了。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好，就到底这个契约如果内容上有涉及到人民权益的重，内容如果有涉及人民权益，啊，内容如果涉及人民权益的这个重要的这个重要的事项的话呢，那这些这个契约的这个内容呢，是不是要有法律保留原则的适用？还要看这个问题。所以这个层次的问题跟刚刚的层次就不一样了。刚刚是讲说，采取行政契约这个行为手段要不要法保，要不要法规授权？那现在是说这个契约的内容，啊，要不要有法律保留的适用？啊，好，那这个问题你直接看讲义，有两种想法。第一种想法是什么？第一种想法是肯定说，啊，像陈明老师他才肯定说，他认为说我们。大法官解释的法律保留原则也没有限说在行政处分呢。好，那其实不是只有行政处分才有法律保留的适用。好，那行政契约，好，只要是公权力有干涉人民的基本权，好，那都应该要有法律保留的适用。好，所以在这个陈老师的看法底下呢，他会认为，好，在这个问题点上是肯定说，好， 但是像这个林明湘老师呢，他采取否定说，啊，林明湘老师他认为说啊，这个行政契约，啊，这个都已经是基于自愿，人民自愿跟机关缔约，啊，那其实就没有必要再去审核这个法律保留原则的适用，啊，那换言之呢，在林老师的看法底下，行政契约只要追求法律优惠就够了，法律保留没有必要，啊，因为基于自愿可以阻却国家的违法性。好，那这个是有一个讨论，啊，这个点都大概简单看过就可以了，因为其实在考试上不是说真的很重要。好，那没问题之后呢，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刚刚讲的这个141跟142条，这个在你的讲义的24页也有141、142条。好，141条这个我们刚刚都讲过的这两项啊，是行政契约的无效事由。那142条呢，他这样讲啊，代替行政处分的行政契约，好，把它讲好，代替行政处分的行政契约有下列情况之一者是无效，好，有四种情况，先看到三跟四，如果你缔结的和解契约未符合136，也是什么，也是无效，可以吗？所以当你的这个和解契约呢，我们说和解契约行政机关在缔约前要先去职权调查，如果他没有穷尽职权调查就直接跟人民缔结和解契约，这个和解契约违反136条也是无效，可以吧？就没有先穷尽职权调查就直接跟人民缔结和解契约，好，那这样的和解契约本身也是无效。好，那137是怎么讲，137的要件好有违反的话呢，他说也是什么，也是无效。所以例如说，如果你行政机关跟人民缔结和解契约，好，那你的给付跟对待给付显不相当，或者是说你有这个给付跟对待给付呢有违反不当连结并持原则，好，那这个都违反137条，这个也是无效，好，有没有印象？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前两款的情形。我们说啊，今天行政契约啊是行政机关啊跟人民之间所签的一个合约，那这个合约呢通常是要代替行政处分的过程，啊，是要代替行政处分的过程，代替行政处分的过程。那他的讲法是什么？他的讲法是说啊，如果原本你要代替的那个行政处分，啊，它具有这个无效行政程序法111条无效的事由。例如说，可能这个行政处分原本的处分呢，内容违反公序良俗，啊，或者是内容呢对任何人都不可能实现，啊，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换个包装改成行政契约，一样是什么？一样也是无效，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好，写过了。就说原本的行政处分如果是无效的话，改成是行政契约，这个也是无效，可以了解我的意思。无效哈，到哪里都是无效，内容重大明显瑕疵到哪里都一样是无效，了解我的意思吗？好，这第一款的情形。那第二款是什么？第二款他是跟你讲说，如果你今天啊，这个代替的行政处分，这个行政处分啊，它有瑕疵没有错，但是它的瑕疵呢，啊，这个只是得撤销，啊，只有达到得撤销的程度，还没有达到明显重大瑕疵的程度，它只是有效但得撤销，啊，我说违法但得撤销好了，违法但得撤销，啊，违法但得撤销，违法的撤销。那这样的程度本身，如果今天行政机关呢跟人民呢透过行政契约啊来包装这个得撤销的行政处分的话，那这样的行政契约效果是如何啊？啊，就机关跟人民透过行政契约来包装原本的什么？原本的得撤销的行政处分，来夹带一个原本得撤销的行政处分，那这个契约的效果是如何？他说要看情况。他说如果这个违法得撤销的事由 得撤销的事由啊，如果是什么？如果是双方都知悉，两个人是故意的，你们都知道说，你们夹带的这个储备的内容呢，是一个有得撤销事由的这个内容啊。这样的情况之下，客观上有违法的撤销，主观上双方要恶意，啊，那就会使得这个合约无效，这个行政契约就无效。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好，那如果反过来讲呢？如果今天这个违法得撤销事由只有其中一方知悉呢？它不是双方都知悉，啊，可能只有其中一方知悉，比如说可能只有机关这一方知道，啊，机关这一方知道说这个处分当初是有违法得撤销的事由，人民不知道，或者反过来只有人民知道，好，那如果不是双方都知悉的话，这个契约是什么？有效还是无效？有效，了解吗？啊，契约不是有效就是无效，好，所以从这个法条的反面推论呢，一般是认为呢，那如果不是双方知悉的话呢，这个行政契约本身依然还是有效，依然还是有效啊，因为行政契约，啊，这个毕竟双方都已经这个双方都已经自愿啊去签这个合约，那虽然有这样的瑕疵啊，但只要不是达到重大明显的程度呢，我们还是尽可能推定契约是有效。好，就是尽量契约呢，好，朝有效来加以解释。好，所以这个无效只有限缩在主观上双方恶意，它客观上有得撤销事由，或者是说单纯客观上就无效。好，这两种情形呢，哦，真的是无效，了解我的意思吗？好，那这个是跟同学说明这个142条的这个部分。好，那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哈，这边行政契约有一个143条。好，契约一步无效，一步无效这个部分，这个143条，同学要跟你的行政程序法的112条，啊，去做比较。再讲一次，刚刚那个是143条嘛，不是143，刚刚是143条，还是行政契约？那这是112条，还有一条我再一起看啊，行政程序法150啊，8条第二项，大概是8条第二项，158条的这个第二项，啊，对，他怎么讲？他说法规命令的情形，法规命令，好，这两套法条你要一起对照，看起来比较快，啊，他主要在讲什么？主要在讲说。一个行政行为如果有一部分它是无效，无效的部分会不会感染到其他部分，而使得其他部分呢也成为是无效，懂我的意思吗？好，当一个行政行为有一部是无效的话，其他部分有效还是无效？好，那如果是什么？如果是行政处分，它怎么规定？112条怎么规定？在行政处分的场合哈，他跟你讲说112条，他说处分一部无效，其他部分怎么样？原则是有效。好，一部无效呢，其他部分呢仍然是有效，仍然是有效。一部无效，其他部分仍然是有效。好，那158条第二项也是一样，法规命令一部无效，无效的部分不会感染到其他部分，其他部分仍然是有效。好，那行政契约怎么规定？行政契约的情形呢，就不是了。行政契约如果是一部是无效的话，无效部分就会感染到什么？其他部分，使得其他部分呢也成为是无效。一部无效就全部无效，而且有个意思吗？有理由啊，理由是什么？理由是在于说啊，这二者有一个最大的差别是什么？这两句，左边是什么？单方行为。简单方行为，右边是什么？ 双方行为，这是双方行为，这个是单方行为，是不是？好，差别就在于说呢，单方行为的情况之下，是这个行为的做成只有行政机关片面决定。好，在整个过程当中，其实人民是没有智慧的余地的。所以如果是有一部分是无效，机关搞错了做成无效的话呢，不要让无效的部分影响到人民，这个人民希望能够获得的有效的部分。好，无效的部分本身无效就无效，无效不会感染到其他部分，这样讲。因为单方行为的做成是机关单方片面就可以决定，那人民在整个过程当中并没有整个参与决定的空间。好，所以如果你让无效的部分也感染到其他部分，有可能会影响到人民的一些这个信赖的利益和既得权。好，所以我们就不让这个行政处分，不让单方行为去感染到其他部分。好，那双方行为是什么？双方行为是因为说，是机关跟人民在整个过程当中都不断的磋商，不断的讨论，最后达成一个合议。好，最后都已经磋商长时间的磋商之后，达成一个合议，结果还发现有一部分是无效，那干脆全部无效重新订阅，懂我的意思吗？整个过程当中，冗长的过程当中，都已经让人民参与其中了，结果都还会发现有一部分是无效，那干脆全部无效重新订阅算，重新来过，重新来过，那这个是这二者的一个差异，这样就很好理解了，不选择题啊，哪会选？好，那接着呢，我们看到效力有点，这我们刚刚讲过140条，那接着就要进到这个讲义的25页来看，契约关系的进展。这一块也是行政契约的重头戏，契约关系的进展。好，契约关系的进展主要跟同学介绍的是行政程序法的144条到148条这几个条文。首先来看的是144条，你会发现整个契约关系的进展过程，我们的法条呢是以这个行政机关这一方有优势的地位，有很多优势的地位。好，144条怎么讲？他说，契约当事的一方是人民，所以是一个历史契约，历史契约。那行政机关可以就相对的契约的履行，有必要的指导或协助，我看到。在整个履约的过程呢，我还可以指指点点的。那当然，这个指指点点本身，倒也不是没有界限。形式上你要用书面，形式上要用书面。那实质上呢，内容上呢，要在必要的限度之内符合比例原则。所以这个144条本身，虽然是赋予机关有一个单方的一个监督的权限，那但是呢，还是有它的条件的，就形式的条件跟实质的条件。好，这是第一块跟同学介绍的。那第二块呢，我们要跟同学看的是147，146跟147这两个条文。146跟147的时候尽可能分两团，就是分这两组来看，可以 OK 好，可以吗？你怎么那么方便？就这样吧，好不好？好，说我还没讲什么，就是这样讲的，是吗？ OK 好，那这个好了，隔壁我听到他的声音呢，很温柔，一个男的，我推测应该是我这个好久不见的一个老友，叫管仲。管仲就是已经过世几百年的人，那个叫管理学叫管仲，他是一个很美的管仲，叫管仲。那我叫什么？爱台大，相当没有特色。以前有一个叫黄台大的，叫行政老，有没有认识？那叫黄教授的嘛，那他在就学长，那他以前是在这个在高铁 上课的时候，在这个高普考班上，我叫什么？我叫艾律师，相当熟的一个名字。那他的名字叫什么？叫简发，也很有特色，也很有特色。为什么？我推测，他当初取这个名字的时候呢，应该是什么？希望，这个当然不是以后希望进简发，好冷啊，变变方简发。应该是我推测他应该是希望说教导同学一个简单的方法，简方嘛，简单方法嘛。那我讲过，我其实当时也想要取一个名字叫什么？叫丹丹。丹丹嘛，不丹丹呀，对不对？所以我还可以吸引中南部的这个。但是上级不准，上级说一定要用爱台大、爱律师到底，那就算了。不管。好的。好，那我看一下这个146条。146条这个条文，好，我们看一下法条它怎么写。146条这个条文啊，它是这样讲，它说，行政契约当事人一方是人民，所以你要抓那个架构。这个条文还是一个历史契约，机关。跟人民历史契约，那147条的第二项也是一样。好，147条的第二项呢，它也是讲到说，前项情形契约当事人一方是人民，所以147的第二项呢，其实架构也是一样，机关跟人民，可以吗？就是先抓这个架构。好，那147的第一项是什么？147第一项，你现在看过去，有没有看到要求？有没有看到他要求这个缔约一方是人民？没有嘛，对不对？147的第一项哦，你看起来呢，他只有讲说当事人是一方，可以对他方来加以主张。好，所以147的第一项那个逻辑的结构啊，并没有限缩在是隶属契约，好，就有可能是机关。跟人民，那也可能是什么？也可能是人民，有可能是机关跟什么？机关跟机关，可以懂我的意思吗？这个架构你一定要抓住，因为你没有抓住的话呢，考试的时候你就会不知如何判断。因为如果考题当中这个题目哈，行政契约的题目呢，是缔约后要去调整或者终止。那它又是两个机关去缔约，那只会放在哪一条？147，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这个题目里面，它是一个行政契约，好，契约之后要调整或终止，又只有两个都是机关，那只会谈147，不会谈146，这样就有意思吗？好，它是第一个观念上比较清楚的地方。那第二个呢，到底这个调整或者终止的事由，就契约的调整或者终止。调整或者终止它的事由为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146条，它是这样讲，它说，契约当事人一方是人民，机关为了防止或除去对公益，有看到公益的重大危害，可以在必要范围内来调整或者终止合约。所以今天是什么？今天是机关这一方，基于公益的维护，基于公益的维护呢，它来调整或者终止这个合约。好，这是146条的第一项规定。好，基于公益的必要来调整终止这个合约。那147条第二项其实也是一样。147条第二项的情况，这个条文呢，它也是让什么？它也是你先看法条，它说，契约当事人一方是人民，那机关为了维护公益，为了维护公益呢，它可以补偿相对人损失后，命当事人继续履行原约定的义务。所以基本的架构也是让行政机关基于公益的优先性呢，那来对这个当事人呢，要求当事人要履行原约定。你说听不懂是什么意思？因为在147的第二项的情况之下，是什么？是人民原本要拿刑事，人民原本要基于刑事变更。人民原本要基于刑事变更原则第一步，他原本基于刑事变更原则再来调整这个合约， 人民要改变，但是机关呢坚持拿公益原则，不让人民改变就可以，懂我的意思吗？一四六的情形是人民不想改变，但机关坚持要人民改变，拿公益原则坚持人民改变这个合约，调整或终止。那一四七第二项刚好相反，是人民要改变，机关呢不让人民改变，他要维持原原理。好，那共通点都是有公益原则的适用，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一四六跟一四七第二项，好，所以把它放在一起是它的道理，因为都是让行政机关呢可以基于公益来调整嘛，或者是履行原约定嘛。那一四七呢，我们刚刚就讲过了，他说如果是因为缔约后形势有重大变更，非当时所得预料，而依原约定显示公平的话，一方都可以请求他方来调整或者终止合约。所以在一四七的情况之下，其实是什么？机关也好，或者人民也好，任何一方呢，都可以来基于形势变更来调整。没有限缩在机关，也没有限缩在人民，两个都可以哦。机关或者人民都可以拿形势变更来改变这个合约。基于形势变更原则要改变这个合约。那下面也是一样，两个机关任何一造呢，都可以基于形势变更原则来改变这个合约，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那只是说在一四七的情况之下，如果是一四七的 A， 一四七的 A， 好，在一四七的 A 的情况之下，特别是当什么？特别是当一四七的 A 的情况是人民要来主张形势变更的时候。人民要来主张形势变更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机关可以拿公益原则来盖过人民的形势变更，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再一次，一四七的情况有两个，好，那特别是在第一个情况之下，机关跟人民签的合约，又特别是在人民要主张形势变更原则要调整这个合约的时候，这个时候机关呢可以拿公益原则来盖过人民的形势变更原则。这样懂我的意思吗？这两个是一样的，是一样的情形。好，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跟同学说明的所谓的一四六跟一四七。好，那从这个架构呢，你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个结论我刚刚讲过，就是如果两方都是行政机关，这个只有什么？只有一四七条。两方都是行政机关，好，这个只有一四七条可能性。那如果考题他问你说行政机关想要来调整或者终止合约，他想要来调整或者是终止合约，他有几个可能性？有两个可能性，有可能一四六，有可能一四七，对不对？如果题目是设计成是说一个行政机关要来调整或者终止合约，有两个可能性，要么是一四六基于公益原则，要么是一四七基于情势变更，对不对？是不是？对不对？对不对？好不好？那第三种情况是什么？如果是人民要来调整或者是终止合约，它只有可能是什么？一四七，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如果题目是设计说一个人民要来调整或者终止合约，它只有一四七，那什么？你要记这个架构，考试才会写得快。就是考试不是采取想法，而是什么？要记这样的架构。好，两个都是机关，就是一四七。机关要调整就两个去选，人民要调整就一四七，就这样子。懂我的意思吗？好，那这个是我们的一四六跟一四七的一个安排。好，那我们再来看过这个架构之后呢，再来看这个西部的法条，还有一些变化。好，在西部的法条上呢，来看到一四六的第二项，一四六第二项。好。他说前项的调整或终止非补偿相对人因此所受的财产上损失不得为之。他的意思是说当今天行政机关要来基于公益原则要调整或者终止合约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行政机关有什么？有一个补偿的义务，有一个补偿人民损失的义务。行政机关要有一个补偿人民损失的义务，因为你要来调整合约嘛，那可能会对我这个相对人会有一些损失啊。好，所以一四六条的第二项呢，就是规范了行政机关的补偿 这个财产补偿的义务。那请问同学是先调整还是先补偿？先补偿再调整，可以吗？因为他说非补偿损失不得调整嘛，对不对？所以顺序上你要会看哦。好，就到底他有没有先补偿？好，没有先补偿就不得先做调整。好，那第三项呢？这个调整或终止以及第二项的补偿决定，都要以书面去明理由为之。好，这个也没有问题。好，那第四项他说哈，相对人对第一项的调整难为履行的时候，画起来，他有一个对抗的机制，人民有一个对抗的武器，你要一直改，一直改，改到最后呢，我受不了了。啊，这个时候人民可以拿146条的第四项，我可以干脆终止合约，我不玩了，我玩不下去了。好，你一直要来调整合约，调到最后呢，我玩不下去的话呢，我就干脆书面终止合约算了，懂我的意思吗？好，所以他是有让人有一个反制的机制的，好，可以退场，就干脆不玩，退场。好，那最后呢，他跟你讲说，相对人对第二项的补偿金额不同意，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好，那个金额给太少，好，那这个还有，这个金额给太少的话呢，我是可以来打救济的，146条的第五项，好，向法院打起诉讼。好，那这个是146条的规定，那147我们也是可以来看一下啊，147条的规定，第一项看过了哈，那第二项呢？再看一次啊。他说，前项情形，契约当事人一方是人民，机关为了维护公益，好画起来，可以补偿相对人的损失后，好补偿相对人的损失后，命其继续履行原约定的义务。好，所以只要是你行政机关要拿公益原则，好，只要是行政机关要拿公益原则来对抗人民的话，好。那你行政机关都有补偿的义务，行政机关都有补偿的义务，这147条第二项，你要补偿相对的损失后，好才能够履行原约定的义务，可以吗？你先补偿我，好，再概括我的刑事变更原则，好，这是147条的第二项，好。好，那147的第三项呢，是说这些调整啊、补偿啊，都要以书面叙明理由为之，啊，这个也没有问题。好，那第五项是说有争议的话呢，就向法院打起诉诉讼。第四项啊，第四项是说向法院打起诉诉讼。好，对那个补偿金额不同意，就向法院打起诉诉讼。好，好，来，你去想一下，这两个条文在结构上。有一个地方有差异，哪个地方有落差？你说差很多啊？没有，你看，两个都是公益原则，啊，对不对？给机关主张公益原则的，但146条有什么？有退场的机制。147呢？没有退场机制，懂我意思吗？147条呢，在这个地方呢，立法的结构上呢，它没有让人民有个退场的机制，好，人民就必须要遵守啊行政机关的公益原则来继续履行原约定。那针对这一点呢，陈明老师就认为说，这个体系上很不协调。好，在整个规范的结构上呢，147条它忽略了人民的一个退场机制。好，那或许那就有可能会跟146条呢，在体系上呢不协调。好，那就是一个立法的一个疏漏。好，那这个还好，这不是那么重要。好，那以上是跟同学介绍整个146跟147条的这个架构。好，架构熟了之后，其实考题都很简单的。我们来看一下哈。请同学看到这个讲义的25页，92名律师，92名律师这个考题他怎么讲？他说，北市府跟基隆市政府，为了处理垃圾的需要，所以双方签一个紧急互助协议书，好，那约定内容是什么？约定内容是北市府要代替基隆市政府焚化垃圾，基隆市政府要提供土地。好，给这个什么，提供土地给北市府呢，来掩埋废弃物，那并且包括什么？包括这个费用的计算啊。那条款当中，并且约定协议书是一个什么？行政契约，可以吗？好，那请问你第一小题，基隆市政府可不可以因为市议会或民众的反对，而事后单方终止或者要求改变废弃物的数量？ 那怎么把这个题目？这个题目，你第一点看到它是一个行政区，看到它是一个什么？这个互助协议书，啊，那你要不要去谈这个533号解释那个标准？啊，标题说、目的说、法规说、地位说，啊，所以它是行政区。像这两回吗？啊，都已经讲它是行政契约了，这不用再重新定性吗？懂我的意思吗？这同学就有时候连情况看清楚啊，比方说啊，建立清晰，看到这边有跟行政契约很像的，马上去写行政契约的标准，是吗？他都讲了，是行政契约啊，就不用再去定性啊，对不对？啊，好，那这是行政契约缔结后，这个契约有要去调整或者终止，在哪一条？讲过了吧？两个都是机关，就只有什么147，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个题目你只要好好的把147条谈得完整，就很高分了，一小题。但前提是好好的谈，我们好好谈，我看一下哈。他是这样讲哦，他说基隆市议会，基隆市政府可不可以因为民众的反对而事后要调整这个合约？你就要去函设啊，函设什么？函设那个要件啊，147的要件啊。这件事情，议会跟民众的反对，到底是在缔约当时可不可以预料啊？如果缔约当时已经知道有民众的反对的话，好，那还可以主张刑事变更吗？就不可以了。如果缔约当时都已经有很多民众在抗议、在反对，你又坚持去缔约，那就不是刑事变更了，对吧？刑事变更的前提是什么？缔约当时无法预料，而依原约定在现在会显示公平。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才能够主张刑事变更嘛？懂我的意思吗？就是函设这一块，函设这一块。好，好，那这是第一小题跟同学说明的这个地方。第二小题我们待会还要谈，因为是148的问题。好，那其他呢？像什么？像这个25页这个100年海巡，这就很简单的。好，它这个考的是什么？是考这个发生这个九级地震。好，那它地震。地震毁损无法使用，那他问你说民间公司可以如何主张？不知道怎么写。民间公司跟行政机关签一个什么？签一个行政契约嘛，对不对？这第一题我们谈过嘛，那行政契约嘛。那第二题可以怎么谈？我讲过啊，只要是给人民，就只有什么147啊，懂吗？就只有147啊，民间公司人民啊，就只有147啊。好，就谈刑事变更啊，谈刑事变更。好，那这个是100年海巡的部分。好，那接着我们看一下这个26页，这个98年的法官，九八法官他这样讲，他说，A 老人养护中心因为办理新建这个建设计划，向内政部申请补助，双方签一个补助款的给付的行政契约，他也讲行政契约。事后呢，因为 A 老人养护中心积欠工程款，导致法院被查封拍卖，无法如期营运。好，内政部就去函通知 A 中心，好，要解除系征的补助款的行政契约，并且请求返还这个补助款及违约金。好，在行政争讼的过程当中 ，A 中心呢提出以下抗辩，有没有理由？啊，第一个，内政部解除系征补助。款的行政契约之前呐、啊，应该给当事人陈述意见，而且前接通知函也没有告知法律救济途径，所以这个解除契约是无效。你这立法在考什么？在考你说啊，这个解约的通知它的性质为何？解约通知的性质为何？解约通知如果你定性成是行政处分，好，那这个行政处分的确是对人民效果上有不利。那当然要给人民陈述意见，或者是救济之教室嘛。但是今天这个解约通知函是什么？是行政处分吗？不是啊。如果不是行政处分，那何来102条的陈述意见？何来96条第六款的救济之教室啊？懂我的意思吗？所以第一小题呢，先去定性这个解约通知函的性质。好，那一般认为这只是一个纯粹解约的意思表示，因为双方已经是个行政契约了。既然是契约，后续的法律效果都是随契约的法理在操作。好，所以这个解约的通知呢，只是一个纯粹的意思表示。好，那这种意思表示本身啊，并没有程序法102、96条的规定。 好，所以这个甲抗A 的抗辩呢是无理由啊，第一点是无理由。好，那第二点呢，他说哈，依照程序法有关行政契约的规定，内政部也应该是终止而不是解除这个合约，啊，是终止而不是解除合约。那这个看法有没有道理？好，终止解约。那你说我们的今天是内政部要来调整嘛？内政部要来调整是哪一个行政机关要调整或终止嘛？要么是146，要么是147嘛，对不对？那146也好，147也好，它都是讲说行政机关是什么终止调整或终止，是终止合约，就是终止是项或失效嘛，终止合约。好，那今天这个题目是讲说，那今天题目是解约啊，题目设计解约啊，那到底今天可不可以解约啊？如果你是依照146、147条的话，的确是终止，不是解约，了解我的意思吗？如果你今天是依照146、147来跑的话，好，的确是终止而不是解约，没有错。那但是今天的行政契约的个案哦，有没有可能来解除合约啊？有没有可能？行政程序法149条啊，是准用民法，准用民法的245、246条，这还是有解约的问题啊，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抱歉，254、255、256，你去准用民法的254、255、256条，这都还是有解约的空间嘛，是不是？好，那重点就是到底今天这个题目有没有该当这些法条，这样通的意思。好，所以如果你是透过这样的法条去准用的话，其实行政契约是有解除契约的空间，而不是只有单纯终止合约的适用而已，而且好，所以考试的时候呢，你可以去分析啊，到底这个题目有没有这三种情形的适用。那如果有的话呢，你可以去谈本案时也可以来解除契约，懂我的意思吗？好，那这是你民法的问题，可以去看。好，那以上是跟同学介绍这个98年法官的这个部分，其实把题目看出来也不难。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休息过后来跟你介绍这个148条的部分。Thank you.